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管中窥豹，从面试看企业文化，微软。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能够为大众所知，展现给公众的东西总是有限的。然而呢，这种有限的展示所暴露出来的，往往是一些非常深刻而意义深远的企业文化。今天呢，我带你从企业的面试这个环节来分析一下北美互联网公司的企业文化。今天的主角呢，是微软。微软成立30余年，已经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软件开发公司了。尤其是在新 CEO 萨提亚的带领下，他成功实现了从软件开发公司向云计算公司的转型，焕发出了第二春。与此同时，微软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底蕴，在新出现的人工智能浪潮里，自然也不甘落后。研究这样一个有着历史积淀、取得了无数成就，又一度彷徨不知何去何从，最后成功转型的公司，注定会很复杂。但是微软的面试流程可以用来揭示这个企业里一些本质的东西。和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一样，微软的面试分为店面和现场面试两种。店面就是指电话面试，然后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在供销白板上让面试者做一道面试题。微软呢，通常只有一轮店面，后面直接进入现场面试阶段，或者整个面试就此结束。微软的店面呢，并无特色可言，我就不展开说了。我着重说一下微软的现场面试，因为它透露着浓厚的微软特色。除去人力资源不算，一个面试者通常会见3到5个面试官。之所以是个不定数，这取决于面试者的表现。如果前4轮面试里有3个人拒了，面试者就不会见到第5个面试官。在第5个面试官里，最后一个面试官很特殊，他这一面啊，可以理解为终极面试。微软能够做终极面试的人不多，因为这需要在公司内部获得一个特殊资格。这个资格在微软还有个正式名称，叫做 As Appropriate, 简称 AA。 那我不知道这个称呼中文怎么翻译合适，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姑且就简称为 AA 吧。 AA 面试官呢，有代表微软的权利，也就是说他有决定权，可以决定这个人是招还是不招。当然有些 AA 面试官呢，会综合考虑啊前面几位面试官的意见，讨论之后再做决定。理论上来说， AA 面试官只要觉得这个人可以招，哪怕前面一堆人都说了 weak hire 之类的话，也就无所谓了。反之， AA 面试官只要觉得这个人不可招，前面面试打分都非常高，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 AA 面试官就是终极裁判。那一旦你进入了 AA 面试环节，那么前几轮面试官的意见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么你可能会问了，那其他面试官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决定面试者能不能够见到 AA。AA 们呢，可都是微软里面的大人物，时间非常宝贵，不是每个面试者都有机会见到的。微软的规定非常简单，前4个人里面有3个说了 no hire, 面试自动终止。另外一个作用呢，是为 AA 提供材料，那这样 AA 呢，就可以参考前面的面试情况，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公司的需要等等，去决定如何面试以及怎么给 offer。 理解了 AA 这样一个角色之后，我们还需要理解另外一点。在微软不存在在其他公司那样所谓的 General Hire。 General Hire 是谷歌、Facebook 等硅谷新进公司常用的方式。简单来说呢，这种面试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职位招人，而是为全公司以统一标准招纳合格的人才。微软的招聘 AA 面试官通常呢，就是一个组的大领导，而其他面试官呢，要么是面试者的同事，要么是隔壁组的老王。微软招进来的实际上也就是要和这个组一起干活的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啊，通常来说 AA 面试官会安排其他的面试官，不仅仅是当天啊前几轮的面试官，之前店面的面试官通常呢都是由 AA 面试官来安排的。当然现实里呢，有可能是 AA 面试官下面某个部门的小领导代表 AA 面试官来安排。综上，微软的面试环节其实代表了微软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特点，我来展开说一下。一呢，自上而下的管理风格。第一个特点是微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风格。什么意思呢？就是领导需要对上级负责，不一定需要对下级负责。很多时候呢，对下级负责的主要原因只是满足对上级负责的需要。领导呢，选择只对上级负责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上级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及自己获得公司里面享有特定权利的资格有着决定权。举例来说， AA 的资格表示可以代表微软招人，这个资格呢，在微软内部是很重大的一项权益。但是呢，一个人要拿到 AA 的资格，在微软内部是一个非常漫长繁琐的过程，而且必须得到上级乃至上级的上级的鼎力支持。 这个过程呢，首先是大领导需要开启一个培训计划，那大领导呢需要在一个相当高的级别，这个培训计划被更高的级别批准以后，就会对要获得 AA 资格的申请人进行长达一年的培训和一系列的考核。在这个考核过程里，要获取 AA 资格的人会实际上先需要在公司里已经带一个大团队，手下会有小领导汇报给他，同时这个人还会被专门配备导师，从而获得专人辅导。这类导师呢，通常是在威尔内部非常资深的，有多年大团队管理经验的人，在经过一年培训和一系列考核之后，候选人最终才有可能拿到这个权益。但是啊，一个大领导之所以愿意花费这样大的力气去培训一个人，很多时候呢，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有能力，那更是因为啊，这个人是自己人。因为具有了 AA 资格以后，就有了很大的权力，所以呢，大领导在让谁有 AA 资格这件事情上，通常都比较谨慎。仅仅本人牛还不行，候选人和大领导是不是一条心也非常重要。大家呢都希望从一个阶级啊跃迁到另外一个阶级，但是呢这种阶级的跨越主要决定于上面的人怎么看。因此呢，一个领导对于下面的人怎么看自己就不是多么注重了。除了要避开一些禁区，比如说性骚扰啊、歧视之类的事情，其他方面往往就有敷衍的成分。比如说在北美企业里，领导和员工往往每周有30分钟的一对一会议，简称 one-one。 理论上讲， one-one 是领导和下属交流的重要时间，领导应该要花很多时间和他手下的人啊一个一个的 one-one。 但是呢，实际来说，你和大领导的 one-one 印象很可能就是大领导呢其实根本不在乎你，那无论你做得好或者不好都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只是需要完成公司给予的必须要有的 one-one 而已。第二呢，领导者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第二个特点是在一定级别和一定的资格下，领导有着无限大的自由裁量权。微软呢，将这种放权发挥到了极致。一个项目一旦指定了负责人，那么这个负责人呢，对于所负责的项目在人事、资源等等的分配上，拥有极大的决策权。这种权利呢，在 AA 资格上的体现，就是微软很多地方都有典型的任人唯亲现象。有 AA 资格的老板啊，周围往往有很多的朋友和以前的下属。一个项目被抢下来，或者有 AA 资格的领导去了一个重要的新岗位，就需要招人了。在招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安排一个面试流程，顺利的让朋友通过面试见到自己，最后批下来。久而久之，微软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圈子加一个圈子的格局，每个牛人占据了一块地盘，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招聘自己喜欢的人了。面试的公平公正在微软里面就被挤压了。所以到微软找工作要找合适的具有发挥空间的位置，你的领导到底和你是不是一个圈子的啊？你的领导愿不愿意挺你非常重要。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在微软里面的发展空间会非常有限，无法成为公司里面重要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微软里面滋生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团体，这种团体的领袖当然是那些有资格决定别人命运的人，而团体下面的各种人，或者是干活水平牛的，或者是和领导们关系不错的，还有在团体之外的人，往往就是干活很多，水平也不错，升级却很慢的。综上所述，微软的招聘过程呢，是自成体系，很有特色的。在微软里面，具有 AA 资格的人有代表公司决定是否聘用的最终决定权。这套制度导致微软啊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领导主要对上级负责，而具备一定资格的领导人在微软里面有着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导致微软内部小团体